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，谁把它丢在风里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英奇。银行局在2018年开展的民航服务质量体系建设专项行动中，将改进票务服务列为一项重点任务，退改签乱象有望得到治理。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6月数据显示，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总体稳定，二线城市有所上涨，三线城市上涨势头得到抑制。据悉，世界杯为东道主俄罗斯的经济带来了明显的提振效应，旅游、餐饮、零售等行业出现爆发式增长。水源署组织预测，在未来12年内，全球仍有80个国家的几百万人无法喝到干净的饮用水，107个国家不能完全普及卫生厕所。时隔20年，有着首都大水盆之称的北京密云水库蓄水量再次突破22亿立方米大关。从北京市轨道公司获悉，北京市西部的地铁19号线1期工程已经全面施工，其中新发地站已经率先封顶。从金马奖官网获悉，在著名导演李安的力邀之下，女演员巩俐出任本届金马奖评审团主席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上山的茶树青幽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起初不经意的你，

在一边唱，想必共你一趟，我和你梦内谁没有自想，如果恋爱别睡床上，想你亦明白到我俩需开心到也受够伤，没有好感怎会相亲相爱，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。来自蔚蓝的一首歌《大哥》，这首歌呢是2005年林夕写给蔚蓝的作品。蔚蓝唱起来微甜的嗓音里又带有一些苦涩，这首歌呢也是很多人心中的暗恋之歌。歌曲好像在说，怎么办呢？我很喜欢你，却还是只能喊你一声大哥。有歌迷说，音乐是愉悦身心的东西，蔚蓝的歌曲呢就是非常适合做房间的背景音乐，不焦不躁，循环多久都不觉得烦。 你却开始疏远我，假使你是觉得怯懦，你会不会拒绝我？你有意欲去找我，你会痛然再回过。再认真喜欢我，或是有心敷衍我，如今只有30都清楚，是你不想我了，甚至不走我了，无非几天变化。

这里是经典九老小经典随身听，我是爱音乐 DJ 迎琪，来自萧亚轩《突然想起你》。这首《突然想起你》是萧亚轩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中的主打曲。这首歌呢，直到现在依旧是 KTV 点播榜排名靠前的金曲。转眼间呢，这首歌已经流行了19年了。其实哪有什么突然想起呢？都是因为一直记得。接下来听到林俊杰《记得》。